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团战斗魂台的面积要比一对一和二对二大得多，直径达到了40米，周围的观众席也要大上一倍，此时观众已经坐满了。斗魂台上有少许血迹，显然是之前团战斗魂时留下的。狂战队一出场就点燃了观众的狂热，强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 谁来了？ 第四场团战，对阵双方狂战队与史莱克七怪。对于狂战队，我想我已经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他们已经获得了7连胜的好成绩，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神勇，在今后的斗魂中再连胜几场，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创造索托大斗魂场最快达到同斗魂的记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斗魂台另一侧神秘的组合。这个组合是今天刚刚完成注册，这也是他们第一场团战斗魂，很不幸他们遇到了狂战队。这些戴着面具的魂师就叫做史莱克七怪。 不知道是因为狂战队的支持者太多，还是史莱克七怪脸上的面具给观众的感觉很不好，当敖主管刚一宣布他们的名号，观众台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嘘声。直径40米的圆形斗魂台已经非常大，足有上千平方米，所以对阵双方虽然有14人之多，却也不会显得拥挤。伴随着敖主管的宣布，史莱克七怪与狂战队各自在自己一方摆出了阵型。狂战队一方站在最前面的就是队长狂熙，紧随狂熙背后的是那两名脸色阴沉的中年人，三人摆出一个三角阵型。妖艳女子在7个人的正中央，依旧是一脸媚笑，两个身材瘦小的青年在两翼，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大龄中年人则排在最后，整个阵型就像尖锥一般。史莱克七怪一方也同样摆出了自己的阵型，和对方的331阵型不同，史莱克七怪这边摆出的是3112的阵型。7个人分成了4行，最前面的是戴沐白、小五和朱竹清，第二行是唐三，第三行是马红俊，最后一行则是奥斯卡和宁荣荣。奥斯卡紧贴着宁荣荣站在那里，现在的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任务，之前唐三要求的每人3根香肠都已经到了大家手中，就算需要补充他也能够快速完成。 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 万一有人攻击你，我好给你做人肉盾牌啊。 如果是平时听到奥斯卡这么说，宁荣荣一定会以为他是试图占自己便宜，可此时奥斯卡的话语却听不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他的目光始终盯视着不远处的对手，声音也明显变得凝重起来。有两名辅助系魂师固然好，可也使史莱克七怪一方的战力只有5个人，而他们要面对的又是一支全部35级以上的队伍，压力可想而知。而拥有7宝琉璃塔武魂的宁荣荣在团战中显然是对方的首要攻击目标，要知道他的存在可是能让本方整体实力增强30%。 倒计时5秒开始，5 4 3 2 1，团战斗魂第四场开始。 这个倒计时在一对一和二对二中都是没有的，为的是让双方魂师能够有时间先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这样一来在团战时就可以避免有人失误，因为武魂释放的慢而影响发挥。当然对于大斗魂场来说，也是为了让斗魂的过程变得更加精彩，以吸引观众。 兄弟们，开武魂！ 戴沐白大吼一声，气势陡增，全身肌肉瞬间膨胀，双臂同时向身体两旁伸展，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白虎附体。与此同时，双方的武魂同时释放， 一时间，兽魂师的身体发生变化，气魂师召唤出自己的武魂，整个斗魂台上顿时变得无比绚丽。唐三此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观众都喜欢看团战斗魂，但是这开场的瞬间已经不是另外两种斗魂方式所能相比的。试问，同时14名魂师释放自己的武魂，绚丽的魂环同时亮起，那是何等气势的一幕。史莱克七怪这边，四名魂尊身上的魂环颜色一模一样，戴沐白、奥斯卡、唐三、小五都是两黄一紫，也就是两个百年一个千年，共三个魂环，另外的三人也皆是两个百年魂环。和史莱克七怪相比，对面的狂战队魂环上就显得有些参差不齐了。狂犀是一白一黄一紫，标准的十年、百年、千年三魂环组合。他身边的两名阴沉中年人则是一白两黄，在魂环上明显弱了不少。唯一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竟然是那位妖艳的女子，和史莱克七怪这边四名魂尊一样，她也拥有着两黄一紫的魂环辅助。另外三人虽然也都是30级以上的魂师，但千年魂环也只是出现在最后那名看上去很普通的大龄中年人身上，他的魂环和狂犀一样，其他人则是一白两黄。史莱克七怪这边的整齐颜色和对方的参差不齐顿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狂犀之前已经试探过戴沐白的实力，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他看到史莱克七怪中竟然有四个拥有顶级魂环配置的魂尊，还是暗自吃了一惊。 幸好还有三个是大魂师级别的，否则的话我们岂不是要直接投降。 从眼前的魂环对比就能看得出高等级魂环是何等难得，普通魂师想要获得一个好的魂环极为艰难，毕竟产生优秀魂环的魂兽一般都比魂师实力强大，只有强者从旁辅助才能平安获得。原本鼓噪的观众此时也安静下来，四个紫色魂环对他们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绝对不小，更何况史莱克七怪这边连一个十年的白色魂环都没有出现，这足以证明他们是有背景的。敖主管同样被史莱克七怪这边的魂环吓了一跳，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伴随着一声开始，他已经飞身而退，动作快速无比，显然也是一名实力不俗的魂师。最先发动的都不是双方站在最前面的战魂师，而是后排的辅助系魂师。对方那名大龄中年人手中光芒一闪，掌心已经多出了一面银色的圆盘，身上的白色与黄色两个魂环同时亮了起来。 如意之盘，防御之光，绽放。如意之盘，攻击之光，绽放。 两圈与两个魂环同色的光圈瞬间释放，给前方的六名同伴每人身上都添加了一层黄白色的光芒。而史莱克七怪这边，宁荣荣手中绚丽的光芒已经闪亮，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辅助系魂师魂咒从他口中清脆响起。 七宝有名，一曰立，七宝有名，二曰速。 盘旋在宁荣荣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盘旋上升，笼罩在了七宝琉璃塔上。14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施加在自己和六名同伴身上，轻盈与温热两种感觉同时传遍史莱克七怪全身，力量与敏捷瞬间达到了30%的加成。七宝琉璃塔这个武魂实在是被太多人熟知了，眼看对方竟有一名七宝琉璃塔魂师，狂战队的队员们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先不说七宝琉璃塔所能给队友们附加的效果冠绝辅助系魂师，单是七宝琉璃宗出身的身份就已经足够令他们产生顾忌。 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狂犀此时已经顾不得考虑太多，心中虽然懊悔之前对戴沐白的挑衅，但此时此刻也只有先完成眼前这一战再说。心中盘算着，这次胜了也绝对不能像之前那样让对手伤残，七宝琉璃宗那可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狂犀的武魂正是犀牛， 在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后，不仅是身体膨胀一圈，皮肤上更是多了一层宛如铠甲一般的厚实角质层。变化最大的是头部，一根半尺多长的独角闪烁着棕黄色的光芒。伴随着他自己的大喝声，身上的十年魂环白光上涌，整个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朝着戴沐白的方向冲了过去。狂熙身边的两名魂师也属于强攻系，都是兽魂师，拥有着同样的武魂，头生双角，皮肤上多了一层白毛，赫然是阳武魂。配合着狂熙，他们同时发起了冲锋。作为一个团队，配合是极为重要的。狂战队这边辅助系魂师给他们增加的是 5% 的防御力和 10% 的攻击力，和七宝琉璃塔的增幅相比相差实在太远，否则七宝琉璃塔又怎会被称为第一辅助武魂呢？在狂熙三人背后，两名敏攻系魂师也飞快地动了起来。他们的武魂是猴，身体上覆盖着黄色毛发，速度奇快无比，从两侧绕过正面三人，目标直指后方的宁荣荣。与此同时，那拥有着顶级魂环的妖艳少女也动了起来，她也是一名兽魂师，能够占据队伍中央的位置，除了实力之外，就是她的魂师修炼方向。与唐三一样，她也是一名控制系魂师，但令唐三有些惊讶的是，这妖艳女子的兽武魂竟然是蜘蛛。在武魂附体的一瞬间，唐三就注意到了她。妖艳女子身上的武魂释放时，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芒，波浪状的长发横起八缕发丝，形成蜘蛛的八腿形态，横于头部两侧，额头上多了一个蛛网的标志，双眼也变成了一片粉红色。随着身上的第一魂环亮起，她的双手同时抬了起来，一道道蛛丝从掌心处射出，她射向的方向是空中，蛛丝在空中就开始了飞快的编织。看到对方的控制系魂师是蜘蛛，连戴沐白都不禁笑了起来。要知道，人面魔蛛在蜘蛛类魂兽中还有着一个称号，那就是蜘蛛王。他连想都不用想，已经知道对方的武魂正好被己方的唐三所克制。唐三冷冷地注视着场中的局面，大喝一声： 胖子，空中凤凰火线放！ 马红俊早就准备好了，紫红色的火焰喷吐而出，直奔空中蛛网而去。也就在这个时候，唐三也动了起来，数十根蓝银草从他脚下飞快延伸出去，不是向前，而是向两侧，缠绕技能双发，对着那两名拥有猴子武魂的敏攻系魂师发起了攻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